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超级体验团。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各位好，我是乐乐。在今天超级体验团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滑雪安全的问题哈。在滑雪的过程当中哈，尤其是对于很多的这个初级爱好者，很多新手朋友来讲，其实有很多安全方面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格外的引起注意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这方面的专家老师哈，来自于中央民族大学的赵志忠老师。赵老师呢，现在也是国家级的高山滑雪裁判员，而且多年都在这个学校哈，在我们的这个民间呀推广滑雪这项运动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赵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滑雪安全这方面的话题哈。欢迎赵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那个论论好。 欢迎赵老师的做客啊。赵老师多年都在从事这种滑雪的推广工作哈，教授的很多的学生啊爱好者啊也都是零基础入门的。那在这方面想必赵老师也是非常有心得吧。 有关这个滑雪安全这块啊，近几年呢确实这个雪场呢年年都会有一些伤痕事故，有些还真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尽管是这样，你现在观察到雪场上去看，年年的人就是从事滑雪的人年年的在增多。大家知道滑雪这个有危险，但是一到雪场上什么都忘了。脑子里边就想着去玩雪去了，就想着这个刺激去了。经常是你包括这个在教学当中也是一样，孩子们他要能在这个初级道那儿他能滑起来了，他能稍微拐一点弯儿的，他就嫌这个初级道太慢了。知道思想错了。学滑雪学的是什么呀？对雪板的控制。不是说滑得快就滑得好。咱们竞技滑雪那个冬奥会的比赛，高山滑雪那哈全都是以时间来计成绩的，但是咱们不是运动员，咱们是大众滑雪，咱们想要享受的是那个乐趣，享受那个雪场的那个环境。冬天咱们不窝在屋子里边了，到室外接触大自然，咱们要的是这个，不要的是那个速度。所以说学滑雪的本质也是在学控制雪板。在雪上滑，比的不是滑得快，是比谁滑得慢才好，能够控制它。这点是主要的。很多呢就是一到雪场上以后他就忘了，把这些安全什么的全都抛开了，然后上到自己不具备这个的晋级的这个雪道的这个能力的时候， 就跑中级道高级道去了。 对，上去以后速度一快， 控制不住了， 控制不住。这样呢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是一个伤害。 是， 实际上对他人的伤害是更大的。在雪场上如果两个人就是相撞，被撞的那个伤的往往比那个撞人的那个 要重 厉害。所以呢在这个安全这个问题上，首先一点大家应该看一看这个国际雪联的那个雪场十项准则，滑雪的十项准则。那个十项准则里边呢都规定的好好的，你只要一看的话，你按照那个上面的执行，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生命。这些规矩什么的呢，如果说你是有正规教练这块给你教，他会从所有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状况，包括你摔倒了以后怎么做，怎么起来，怎么重新滑行，怎么穿雪板，那个是技术技能的问题。安全这块呢，往往你要是自己学呢，安全这块呢可能就顾及不到。很多这个大众的滑雪的，那就是摔倒以后，尤其女孩 摔倒以后经常在那个雪地上躺着或者坐着， 嗯， 这都不对， 嗯， 应该先撤到，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能撤出来，就撤到这个雪道两侧去， 嗯， 让开那个雪道， 嗯 嗯，曾经这些都是这个十多年来啊都有故事， 嗯， 遇到的还不少， 嗯， 我的雪裤和雪鞋上面现在还有切的印儿呢， 哦， 雪裤是已经换掉了， 嗯。 但是雪鞋上的那个，还有这个被板子卡到的印儿，嗯，那就是在挡这个雪板的时候， 嗯， 有这个大众滑雪的这个人摔倒了以后，躺在那儿不起来， 嗯， 上边单板穿板的时候没注意， 嗯， 板子出溜下来， 嗯， 那个越来越快， 嗯。 当初看到这个板子下来以后朝着这个倒的这个人那，这个人去了，我只有在滑到上面去， 嗯， 那个雪鞋不是硬的吗， 嗯， 只有用那个去挡一下， 嗯， 要不然那个雪板子要是直冲着人滑下来速度很快的话很危险， 嗯 嗯 嗯， 你可能滑过冰， 嗯， 那个冰刀也是很锋利的， 嗯， 对吧，那个雪板跟那个一样， 嗯， 啊，跟刀一样，速度还快呢。 嗯，所以在这个雪场当中哈，这些安全的细节哈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比如说 细节，我劝大家就是还是要搜一搜， 嗯， 各个雪场都有。 嗯， 这个国际雪联的这个滑雪十项准则。 嗯 啊，我简单的在这儿给大家把这个几条准则呢， 嗯， 说一下。一个呢就是尊重原则。 嗯 啊，那么。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生命， 嗯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要自控原则， 嗯， 啊，第二个是自控原则，控制自己的速度， 嗯 啊，这个速度的快慢和这个方向啊，要自己能够控制， 嗯， 在自己控制不了的时候，啊，就要选择一些避开这个自己失控状况下来碰到别人的这个。这种形式啊， 嗯， 那么第三个呢，要选择这个安全的路线。这个路线自己滑行的路线，咱们不都是在 S 型的这个滑，要拐弯， 嗯， 这样拐弯的一个是减速，再有一个呢，辨别方向。 嗯 啊，在这个情况下呢，自己的滑行的路线要跟别人的滑行路线要有一个预判。 嗯 啊，选择哪条路线滑？ 嗯， 自己滑。横穿的时候就跟咱们横穿马路一样，有时候也是挺危险的， 嗯 啊，所以在横穿雪道的时候，因为咱们雪场可能这条雪道上面我是沿左侧滑的， 嗯， 然后到底下了左侧这个雪况不是很好了，我要到右侧去滑， 嗯， 那么在横穿的时候一定要看看上面， 嗯， 看看别人的那个滑行路线，判断一下，然后选择自己什么时机去过去， 嗯， 这样就是一个路线的选择问题， 嗯， 啊，选择不好，两个人就容易相撞， 嗯 啊，速度的判断啊什么的。再有呢，就是第四点呢，就是超车的原则。然后，如果这个后方超越前方的这个滑雪者的时候， 嗯， 一定要判断好速度。要把这个自己的一个路线呢超越的这个路线要给这个前面的滑雪者按他的前面滑雪者的那个滑行速度， 嗯， 要给他让出来有效的距离， 嗯， 你才可以超越， 嗯， 因为他前面的他看不到你后边人， 嗯， 你超越的时候速度肯定快，在超他的时候一定要给他留出来一个安全的这个滑行距离， 嗯， 撞不到你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去超越， 嗯 啊，再有一个第五点呢，那么就是进入雪道启动，还有这个爬坡的原则。那么在雪道的休息的时候呢，咱们一般都是在这个雪道的两侧去休息一会儿， 嗯， 啊，滑累了呢，在边上站一会儿，甚至有时候把雪板脱下来， 嗯， 走一走，这个都是没问题的。如果休息完了我再去滑行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要观察， 嗯 啊，要观察上面的什么情况，有多少人，速度多快，然后自己再进去滑啊， 这些都要这个进入雪道，还有自己启动零速度的时候，你在边上的时候，滑行的人看到前面没有人，你再进去的时候，你要突然的进去了以后，他有时候看不见你，速度快了以后呢，他有时候变方向的时候呢，也变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自己进雪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好了上边，判断好了上面滑的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呢，先把它放下去，然后你再进雪道，再开始滑，再开始启动，这些呢都是需要注意的。像捡雪杖，有时候自己摔了，摔完了以后在向上捡雪杖的时候，雪杖掉的离自己近，那么直接走上去，快一点走上去把它捡了。如果说坡度比较陡，自己的雪杖留的离自己比较远，那么尽量要先撤到边上去，你别去管你的雪杖，先撤到边上去，然后把雪板摘下来，沿着雪道两侧走上去，再去捡那个雪杖，这样是最好的，还有第六点呢，就是停止地点的原则，那么停止地点呢，除非必要，那么滑雪者的停留休息啊，还有包括你摔倒的停留，只要你判断自己没有怎么受伤，那么先要把这个自己的雪板雪杖啊拿上，拿到边上雪道两侧再去穿啊，只要是你处于这种停止状态的时候，就尽量应该到把雪道让出来到雪道两侧啊，把赛道啊还有自己要观察一下哪些是狭窄的地方和转弯的地方，因为咱们这个滑雪呢都是在自然，基本上是自然的环境下依山势而建的，所以在雪道那儿有拐弯有这个盲点，那么自己要选择好位置，虽然都是在雪道两侧，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迎着上坡的那个面不是很好，就上面滑下来的如果控制不好速度的话，它可能拐不过这个弯来，它会撞到你，跟咱们的行车 一样， 对，你别在那个它拐弯的那个外侧那儿， 对， 拐弯外侧那儿它拐不过来了，这弯太急了拐不过来它就撞你，你在那弯内侧那就没事儿，对吧，这些停留的位置都得要注意，还是希望啊在初学的时候还是有教练教一点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在初级升中级，中级升高级的时候，在这种晋级的时候要有教练带，这样呢更安全一点，如果有教练的话呢，他会根据你的实际状况来选择你适合什么样的雪道来往上晋级，那么同样是中级道，有难一点的有容易一点，如果这个有教练在呢，在你晋级的过程当中，教练会给你选择一个中级偏容易一点，然后这样一点一点的过 程，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对，每一个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你滑行的速度和你能不能掌握，这个教练都在控制着你，所以呢，首先控制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个，咱们滑雪学的是什么？学的是自我控制那个两个雪板，多陡的道，多高的山坡，多长的那个，我想停就行停，想多慢我就多慢，离世照样可以从那个高级道上下来，就是那八字的那种啊，离世滑行也可以从那上面下来，平行式也可以下来，但是就是说怎么样去控制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呢甭管是滑雪水平高一点的雪友还是什么，在晋级的过程当中最好是找教练有人带一下， 是啊，找教练非常重要哈， 对， 这样能够帮助大家循序渐进，再有呢就是 这几年这几年那个出问题啊，可能跟这个 这个没找教练什么的，这个可能有关系。 嗯 啊， 嗯，因为毕竟滑雪爱好者这几年特别多哈，这教练不一定有那么多啊，不一定每个爱好者，尤其是初学者都能找到教练哈。 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毕竟滑雪的这块开展的比较晚， 嗯， 而且这个无论是经济还是什么，咱们都真的是突飞猛进的在往上涨，这滑雪人群也是在突飞猛进的涨。 嗯， 那么在这个学滑雪这一块呢，和教滑雪这块它的需求量就不匹配了。 对 啊，所以最初呢，在九几年那会儿吧，那会儿属于也算是高消费， 嗯， 大家请不起教练， 嗯， 在后期呢，大家能请起教练了，教练供不应求， 嗯， 而且就是在七年前吧， 嗯， 应该说在七年前，我在雪场上看到的那个某些雪场教练，还基本上是能从高级道上下来就可以做， 嗯， 所以雪场它也是缺教练，这两年不一样了，这两年还真是从冬奥申办下来以后，这个国家的这个投入力度和这个国职培训的这些力度都加大了，那么现在雪场的这个教练水平也都高起来了， 嗯 啊，而且执政上岗啊这些也开始都在 很规范了哈， 哎，更规范了， 嗯，对，这个教练的水平确实是，啊，就像赵老师刚讲的一样，有教练从高一道滑下来就能当教练，但其实滑得好并不意味着你教别人也能教好哈，这是两个概念，所以说这个教练持证啊，包括越来越规范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其实赵老师刚才讲的，我有一点印象很深哈，就是学滑雪学的是什么？其实是学的对雪板的控制哈。 对， 这点我觉得，不管是这个水平高一点的雪友，还是说刚入门的爱好者来讲，我觉得这一点大家都得牢牢的记住。其实跟其他的这些体育运动，包括我们日常的这种开车是一样的啊。说开车，你学开车学的是什么？其实是学对车的控制，而不是说你能开多快啊。 对， 车开多快其实很简单啊，你踩油门死踩到底，现在都是自动挡的车了。 对， 你一直踩车自然就快啊。这比这个车的你性能好一点，可能你的一个加速就快一点哈，啊。但是我们说那样你就是开好车了吗？其实并不是啊。你说赛车手，他其实讲究的也是在高速情况之下，谁能够更好的去控制这个车， 对 啊，其实比的都是一个控制力。其实对于滑雪这个运动也是一样的，不要说想说，哎呀，我滑雪就光求我能多快，其实控制是我们最主要要学的。再有就是在这个各种这个道哈，这个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时候啊，千万别觉得说啊，我这个初级已经滑的没问题了，我这基本的都会了，我觉得我能上中级了就上，其实也可以上哈，但是上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我就已经完全能掌握，完全能够控制雪板，完全能掌握这个雪道了，也是不一样的。 很多情况下呢，都是因为他到雪场以后，他那股兴奋劲儿来了， 嗯， 上来了， 有点控制不住啊。 对，他在这个感情体验这块， 嗯， 他的这个兴奋度太高了， 嗯。 所以咱们静下来呢，我想跟广大听众呢，说两句的呢，那就是什么呀？咱们要注意，咱们的目的是什么？ 嗯， 咱们的目的是娱乐和健身。 嗯， 咱们的目的不是去当运动员去， 不是争金夺银去。 哎，对，我拿我自身的体会就是，我越滑越胆小。 嗯， 我现在。我基本上我知道我滑雪的动作有问题，但我也不去改去了。 嗯， 为什么呢？我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像我这个，就是舒服怎么滑着舒服怎么来。 嗯， 我怎么滑着不累我怎么来。 哎， 我是要的是什么？我只要能走路，我就能上雪。 嗯， 我要的是长长久久的，我能在雪上这儿去享受这份滑雪的快乐去。 嗯， 那不是第一次咱就喜欢他了，就所谓爱上他了， 嗯， 对吧？那咱是不是就让他长长久久的伴随着自己？ 嗯， 啊，这样呢，就是说 不要追求太高的那个滑雪技能和滑雪技术水平，享受大众滑雪这块啊，应该享受那个滑雪当中的这个乐趣，别去追求那个速度， 常常就在雪上待着最重要的， 对， 这是一个境界上的提升， 对，这块滑雪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上雪容易，滑好难，哪一项都是一样， 是， 干好哪一项工作都得要，就是说入门很简单，但是你真正把一个工作做好了， 是， 那需要你用心，得去雕琢去， 对，而且需要长久的努力和坚持才可以， 对对对对。 不是说我感兴趣来滑个一两次哈，我状态啊，我这个能力就能练上来，不是这样的哈。 对对对 啊，其实顺着赵老师这话，我们最后再多说两句哈。这个小朋友哈，现在去雪场接受各种培训的哈，其实也非常非常多哈。 对， 但是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各位家长朋友也提示一句，其实小朋友们，虽然是有教练带着，但可能也在安全方面也要多加注意。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像我们这个之前节目当中赵老师也提到的，一定要找这个专业的培训机构和专业的教练去带着小朋友们去练，这样呢，不管是从他的技术上哈，从基本功这方面能给他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再有在这个安全意识方面，我相信就是每一个经过专业培训的，有这种执教能力的这个滑雪教练员哈，这些滑雪老师们都能够给大家树立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安全意识哈。我觉得从小打下这种安全意识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刚入门的时候，这个安全意识一定要建立起来。你要说刚入门的时候这意识没有，你后边想再慢慢把意识培养起来挺难的了，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培养起安全意识。其实有着这个安全意识，我们就能够规避很多很多的风险。 这个多数这个雪场那儿出的，还聊回这个安全事故这块儿，也是很多都是因为突发情况，突发情况速度太快了以后呢，遇到突发情况以后，他不能按照原来路线去继续去转弯啊或滑行了，那么他只有避开这个，人呐、或者什么的，这在避开的原计划的这个路线变了以后，很有可能就冲着山呀、冲着悬崖、冲着树啊就去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出事故的严重事故的比较多，所以包括这个孩子们那个自我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样，家长啊还有教练啊和这个学友们也是一样，在关键的位置的时候呢，一定要提醒的， 要知道哪个点位可能是不安全的，一定要注意这些点位， 对对对， 关键点位，这个今天节目我们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来普及了一下哈，最后普及了一下这个滑雪安全哈。其实还有很多我没说到的点，因为雪场的这个情况千变万化，再加上周围现在有那么多的雪友去上雪哈，所以不可控的因素非常的多。但是在雪场，第一，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赵老师聊的一样哈，要树立安全意识，再有呢，叫遵守这些准则，把这些准则不只是要记住哈，要习惯成自然，让这些准则完全融入到我们平常在雪场的每一个行为和行动当中去， 对， 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规避这些风险哈。那马上呢，也是到了春节了哈，相信春节的时候啊，很多朋友这个春节假期都会三五好友哈，约着去北京的这个雪场去上雪去滑哈，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尽情的享受滑雪的乐趣哈，也能够遵守这些安全的准则哈，在滑雪当中减少这种不必要的伤害。那今天节目呢，非常感谢赵老师的做客啊。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关于滑雪的这种细节，滑雪安全方面这种知识，再次感谢赵老师的分享哈。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到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